是什么呢？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，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，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歌以及他自己的歌，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他最早期的作品，他在2006年写给黄雅莉的《冒险》，收录在黄雅莉《仔仔》专辑当中。 时间请倒退一点，带我去上个季节，明天又是新的一天，美梦总无法实现。